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豪情满怀奔虎丘，无边风景一时休。前路艰险多难测，茉莉花香有来由。 胡铁花对楚留香说：难道柳无梅和李玉涵那个时候不在屋子里？听到的那个声音是别人装出来的？楚留香说：这难道不可能吗？胡铁花长长的叹息了一声，不说话了。楚留香说：因为你一直认为他们在屋子里，所以你就不会想到那是别人发出的声音，这是每个人都难免会产生的错觉。他也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柳无梅不但很聪明，而且做事非常小心，他也知道要害我们并不容易啊，所以他每次下手之前必定先留好退步，让我永远不会怀疑到他们。胡铁花拼命地揉着鼻子喃喃地说：可是我还不明白，我就是不相信呢。我楚留香苦笑着说：其实我也并没有完全明白，只不过大概的情况我已经可以想象出来了。胡铁花说：那你说我听听。楚留香说：柳无梅夫妇为了某一个原因一定要找到我，但他们找到我船上的时候我不在了，他们退回来的时候却遇见了蓉儿他们。那他们怎么会遇到蓉儿呢？蓉儿他们要找我，自然要先回家去看，像他们那样的人，那走在路上自然是很引人注目的，是吗？胡秋李家声势赫赫，在江湖之中自然耳目甚多，自然早已就听说过蓉儿他们和我的关系，知道他们的行踪之后自然会找上门。 对， 像柳无梅那样的人自然很容易就能和蓉儿他们交上朋友，蓉儿也许还不会多话，但是田儿却和你一样是个直心肠的人呢。 你这是捧我呢还是骂我呢？楚留香不理他，接着说： 柳无梅要想自田儿口中问到我的消息自然不困难。 那他认为你也许还在沙漠里，所以就去沙漠找找看。 他只有这一点线索，只有去碰碰运气了。 但是蓉儿他们为什么没有一起去，反而到了雍翠山庄了呢？ 他们也许是被骗，也许是被劫，也许…… 他顿住了语声，脸上露出了忧虑的神色。胡铁花动容说：你难道是说蓉儿他们根本不在雍翠山庄，而且说不定已经遭了柳无梅夫妇的毒手了？ 楚留香说：这自然也有可能， 幸好柳无眉，他并不是残杀无辜的人，他要对付的只是我，而且他要既然施恩于我以留退路，就不至于杀他们。胡铁花皱眉沉思了半晌，忽然说，但是以时间推算，他才一到沙漠就找着我们了，是吗？不错。李玉涵既是江南的世家子，怎么会对沙漠的地形那样的熟悉呢？何况石观音的住处又是那样的秘密，他们怎么能一下子就找到了呢？楚留香缓缓地说， 是啊，现在我还有两样想不通的事啊，这其中就是一样。 那还有一样呢？ 我实在想不通这个夫妇二人为什么一定要我的命。 胡铁花皱起了眉，沉声说， 现在他们既知道你对他们起了怀疑，且一定看出你昨天晚上是在装病，你的处境不是更危险了吗？楚留香淡淡一笑，但是现在我既为揭穿他们，他们自然更不会说破。 他们现在已经知道我对他们起了怀疑，这一路上因而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哦，那么他们是等你到了雍翠山庄之后再动手吗？ 看来想必是如此了。 那么如此这样的话，他们在雍翠山庄之中必然准备了对付你的法子。以虎丘李家在江湖中的声势，哎呦，那这一招必定是非同小可呀。 不错。 可是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去送死呢？ 事已至此，我能不去吗？胡铁花默然了半晌说， 不错不错，你自然不能将蓉儿他们抛在那里，可是 可是你也不必太担心，我们此行虽凶险，但至少不会再遇到像暴雨梨花钉那样的暗算。 会见得？ 以李家在江湖中的声势，他们要暗算我，也只能在别的地方用别人做替死鬼，到了雍翠山庄之后，这些卑鄙的手段他们怎么敢再用出来呢？他们怎么敢将雍翠山庄数十年的侠名毁于一旦呢？ 不错，他们不用自己的暗器，而用暴雨梨花钉，那就是为了怕玷污雍翠山庄的声名啊。对，你若死在梨花钉的下面，自然谁都不会认为这是李家子弟下的毒手。 怎么，现在想通了吗？ 胡铁花又叹道， 难怪那个人一击不中就将那么珍贵的暗器给扔了，原来就是怕你发现暴雨梨花钉在他们的手里啊。 其实你早就该想到的，除了李家之外，又还有谁能够得到这么珍贵的暗器呢？ 胡铁花抢着说， 对呀，除了富甲江南的李家子弟之外，又有谁能够一出手就能花20万两银子呢？ 只可惜呀，偷鸡不成蚀把米，却便宜了你，平白得了一样比金子还要珍贵的暗器。 可是我情愿要20万两银子。 两个人相对大笑，竟似又将此行的凶险全都忘了，竟忘了他们若死在雍翠山庄的话，那银子和暗器还是别人的。这两个人的脑袋里啊，就好像根本没有危险两个字存在。 虎丘 山名，原名海碧山，在苏州昌门外。故老相传，吴王阖闾就葬此山，水银为棺，金银为坑。史记：阖闾墓在吴县昌门外，以10万人置办，取土临湖，葬后3日，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这座山并不高，但是却充满了一些美丽的传说和神话，自古以来就是才子骚人的必游之地。楚留香他们果然一路平安到了姑苏了。他们并没有在城外绕过去，却穿城而过。李玉涵和柳无梅仍是谈笑风生，看不出他们心怀杀机啊。楚留香猜错了吗？到了这以美丽闻名的城市，那每个人的心里都不禁泛起了一种温柔之意，还有谁会想杀人呢？在清洁的街道上，仿佛到处都充满了美丽的少女，那长长的辫子随风摇动，时时向人嫣然巧笑。蝴蝶花的眼睛都直了，她忽然笑着说， 你们发现没有？有趣儿有趣儿，这儿的人他都不喜欢穿鞋。 只见在街上走来走去的人，果然都不喜欢穿鞋子，有些赤足，有的拖着拖鞋，有的就算穿着鞋子也没有将鞋跟拔起来，但一双双底平指链莹白如玉的仙足套在描金的木屐里，岂非更令人奇异也消啊？蝴蝶花又笑着说， 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穿鞋？这个原因我发现了。 李玉涵忍不住说，为什么？ 就因为啊，他们的脚长得比别的人呐漂亮，要不是多让人看看，那岂非暴殄天物啊？ 苏州姑娘不但脚生得美，而且大多是天足，到了城外就可以瞧见一个个提着茉莉花篮的少女轻盈地追逐着来往的车马，忽而跃上车辕，忽而又跃下，听到他们那如黄莺婉转的吴侬软语，有谁能不忍心买他们几朵花呢？城外7里才是虎丘山，但一出城门便可遥遥望见那青葱而雄伟的山势，正像是一只猛虎蹲踞在那里，生气勃勃，头尾黯然。他们徒步穿过了姑苏，这个时候又回到了车上。蝴蝶花打开了车窗，瞧着这些年轻活泼的少女，忍不住向楚留香笑着说， 这些小姑娘，这身子真轻真轻啊，倒真是练武功的好材料，要是练起轻功来，我保险绝不会比你差。 楚留香微笑着说，他们这也是从小练出来的呀，每天也不知道要在马车上跳上跳下多少次啊，那实在比我们练功勤快得多呀。话没有说完，已经有个穿着青布短衫，梳着一条油光水滑大辫子的姑娘跳上车辕，手里拿着茉莉的花球，盈盈笑着说，好香好香的茉莉花，公子买2朵吧。蝴蝶花瞧着她那个春葱般的小手，忍不住笑着说， 是花香啊，还是你的手香啊？ 那个小姑娘绯红了脸，抿着嘴笑着说，自然是花香啊，不信公子就闻一闻，闻一闻看。 胡铁花大笑着就要去接花，谁知楚留香却先抢了过来，笑着说：好花刺都比较多，这个花有刺吗？哎呀，不要扎破了我的鼻子。小姑娘痴痴地笑着说：公子，公子可真会讲话，世上哪有多刺的茉莉花呢？楚留香说：既然如此，我就买几朵吧，只可惜此花虽好，却没有带花的人，我也只有将这朵花再转送给姑娘了。他忽然将花球又送到了那个小姑娘的面前，那个小姑娘忽然面色变了，竟凌空一个翻身退出了一丈多远，整个身子飞也似的就逃走了。胡铁花皱着眉说： 你看你这个老色鬼，你是什么样子，你把人家姑娘都吓走了，你这。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 哎，我若不把她吓走，她就要了咱们的命了。 什么？什么？楚留香也不说话，却将那个茉莉花球轻轻地撕碎，只见花球之中赫然有十几根发着乌光的小针。胡铁花说： 毒针？ 哼，要不是我接得快，只要他的小手一甩，你我此刻还有命吗？ 胡铁花默然了半晌，擦了擦汗，忍不住说： 你怎么看出来的？你怎么又看出来了？ 楚留香叹着说： 这些小姑娘从小就在这条道上卖花，可见都是穷人家的孩子，白天卖花，晚上还得帮着家里做家务事，哪里会有她那样又白又嫩的手呢？ 胡铁花愣了半晌，苦笑着说： 哎呦，你这双嘴眼呢，可实在是厉害。 楚留香接着说：还有， 这些小姑娘都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怎么会说那样标准的官话呢？ 哼， 我听她一张嘴就知道不对。 胡铁花叹道： 看来江湖之中的传言没有错，你个楚留香啊，你真是一个鬼精灵。 他忽然又压低了声音说： 你看这个小姑娘也是那个伏击派来的吗？ 楚留香将毒针全都用一块方布包起来说：到了这里还会有别人吗？这一次事若成了，他们固然可以推说不知道，事若不成，更和他们没有半点关系。 胡铁花默然了半晌，喃喃地说： 哎呦，那看来咱们现在要去的地方不是虎丘，是虎穴。 楚留香微笑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不是虎子，是虎女。 到了虎丘正山门前，大家下了马， 李玉涵跟柳无梅仍然是谈笑风生，就好像是根本不知道刚才发生过什么事。这个小姑娘莫非真的跟他们无关吗？楚留香莫非猜错了？ 山门外有个小小的市集，小河一道蜿蜒流过，河边停着三五画舫，画舫中不时传来了银铃般的娇笑。入了山门，两旁有许多小厮，还有许许多多的乞丐，看到有人来了就围上来乞讨，还有人远远的就躬身陪笑说： 李公子回来了吗？啊，夫人好啊。 楚留香和胡铁花对望了一眼，心里却在暗暗的猜测， 不知道这些乞丐当中有没有真正的丐帮弟子。 正在想着，已经到了那个文明的千人石了。只见一方大石可坐千人，一眼望去，非但看不到边，连一根小草都看不到。大石的北面还有个小小的石台。只听柳无眉悠然说：“ 故老相传，昔日吴王阖闾在这里造坟墓，用了工匠千人。等到墓成之后，吴王怕他们泄露墓中的机关秘密，就把这一千人全都活埋在这石头之下了。所以这个石头就叫做千人石。” 这个残酷的故事从他的嘴里娓娓道来，却连一点血腥气都没有了。胡铁花忍不住说：“那个石台又是干什么的？” 柳无眉说：“那就是神僧竹道生讲经台呀，那上面还有唐代李阳冰的四个篆字，写的就是生功讲台。白莲池旁的那块石头，那就是有名的点头石。常言道，生功说法，顽石点头，这典故就是从此处来的呀。”他的步履和语声同样的轻盈。 山风自石后吹来，吹散了他的发髻，吹舞着他的衣襟，他整个人都好像要乘风而去了。胡铁花听得都痴了，也瞧得痴了，心里不禁暗暗地叹道：“啊，哎呦，这样一个仙子般的美女，她真的会是杀人的凶手吗？”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信步闲游揽剑池，剑仙池边把李师，先礼后兵会道帅，高手对决谈笑时。 楚留香和胡铁花走上了剑池，只见四面林木森森，削壁幽翠，一道木桥就像彩虹般横卧在池上，池水青绿，上面点点浮萍。楚留香站在池边，便觉得一股清寒之风迎面而来，清碧的池水之中竟像是隐藏着阵阵的杀气。远处秋云似河，清风之中有木钟声飘渺传来。楚留香微笑着说： 唐代名士李秀卿品评此水为天下第五泉，却不知此水翠夷翠涧呢，正是古剑客的翠涧之地。现在又有当代第一剑客李老前辈啊时来品题呀，这剑池二字倒也真可说是名下无虚了。 柳无眉嫣然说：是的，据说这个名字啊还有个来历呢。 哦， 相传吴王阖闾的坟墓就在这剑池之下呀，他临死时以30柄名剑殉葬，连专诸用的鱼肠剑也在其中，所以这里才叫剑池。 楚留香淡淡一笑： 我若也葬身此处，和吴王阖闾这样的雄鬼为邻，倒也算是不虚此生，死得其所了。 柳无眉神色不动，嫣然笑着说： 楚兄既然知道这是天下第五泉，可知道天下第三泉也在这里吗？ 绕过了剑池，就可以瞧见一个很大很大的石井，面阔丈余，井旁还有个珠栏曲绕的六角山亭。楚留香笑着说： 这里只怕就是天下第三泉陆羽茶井了。昔年李老前辈邀集了天下的名剑客在这里烹茶品鉴，前辈风流，实在令人不胜仰慕之至啊。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人长叹道： 只可惜江山虽旧，人面已全非了。 这个时候，暮色已临，晚霞流丽，山巅上的虎丘塔影之间有孤鹰盘旋，却将这如画般的美景衬托得无比的苍凉而萧索，而这一声叹息也是无比的苍凉，无比的萧索。 只见一缕孤烟自那六角山亭之中 飞出来，转瞬之间就四散了。那飘渺的烟雾之中，在凄凉的山亭里，有个羽衣高冠的白发老者在独自烹茶，他的寂寞看来也正和那在绝巅高塔旁盘旋的孤鹰一样啊。楚留香目光闪动说：老先生，老先生昔年莫非也是在此间烹茶品鉴的盛会中的人吗？老者长长的叹息一声： 哎，不错呀，只可惜故人们多已仙气，只剩下老朽百病之身还在人间流浪，再想找一个能伴我在此烹茶试剑的人不可得了。 楚留香和胡铁花对望了一眼，心里都不觉得有些寒意。昔年能在这里烹茶品鉴的人，可说无一不是绝顶的剑客，至今若能不死，那剑法无疑是出神入化呀。而这老者恰巧在今日就地重游，枯坐此间，想来必非偶然。他若是在等人，那么他等的是谁呢？胡铁花忍不住说：不知老先生尊姓大名？那老者并未回头，只是缓缓地说： 老朽帅一番。 楚留香悚然说：啊，莫非就是昔年一剑动三山，力斩过天星摘星羽士的帅老前辈吗？那老者豁然站起，仰天长笑： 山亭四面的秋叶都被他的笑声震得犹如雪花般飘飘落下。只听长者笑道：楚留香果然不凡呐、老朽新茶初沸，阁下何不进来共饮一杯呢？ 他甚至连头都没有回，就知道是楚留香了。显然早已经得到了李玉涵的消息，正是在这里等着他楚留香的。再看李玉涵夫妇，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踪影不见了。 楚留香暗中叹了一口气，面上却微笑道： 烹茶在下奉陪，若要试剑，在下……火一番豁然回首，厉声说： 却怎么？老朽人虽已老，剑还未老。 只听苍一声龙吟，他掌中已经多了一柄碧如秋水的长剑。楚留香站在了数丈之外，已觉得剑气逼人的眉睫。胡铁花禁不住脱口赞道：哦，好剑啊。 帅一番傲然笑道： 哼，自然是好剑。他的目光似乎比剑光更厉，他瞪着楚留香说： 老夫此剑已有13年未离剑鞘，今日为你而出，你也可以引以为傲了。 楚留香长叹道：明剑出鞘，力不空回，怎么 前辈今日莫非定要取在下项上的人头吗？ 帅一番厉声说： 我辈武夫正当死在剑下，你难道 还怕死不成吗？ 楚留香默然了半晌说， 前辈，若要赐教，在下也只有奉陪，但却要请教前辈一件事，以前辈的声望，想必不至隐瞒。 什么事？ 在下与前辈素无冤仇，前辈却定要取在下的性命， 莫非是受人所托吗？ 帅一番浓眉宣起， 不错，但对手若非是楚留香，老夫是不屑动手的。 楚留香淡淡一笑， 在下若还要问前辈是受谁所托，前辈想必是不肯说，只不过前辈纵然不说，在下也能猜得出七八分。 帅一番说， 好啊，那就拔出你的兵刃动手吧。 楚留香说， 遵命。 短短两个字还没有说完，楚留香身形忽然冲天而起，就掠到了一株木叶未枯的大树之上。他竟然是摘下来一条柔枝，帅一番号称摘星啊，那轻功之高自可想象。但他见到楚留香这一跃之势，仍不禁为之悚然失色。只见楚留香将那段柔枝拗成了五尺长短，那枝头上还留着三五片的树叶，他横枝当胸，势礼道， 前辈请。 帅一番皱着眉说， 这就是你的兵器吗？ 正是。帅一番怒道， 好轻狂的少年人，总是礼冠于，也不肯对老夫如此轻慢无礼。在下毫无不敬之意。 那你是什么意思？ 只要运用得当，大地万物莫不是伤人的利器， 若是运用不当，纵是上古的神兵 也难伤人毫发，前辈高人怎会不解此意呢？ 楚留香两句话淡淡的说来，其中却是充满了逼人的锋芒。蝴蝶花暗中一笑，他知道这可是楚留香的战略之一啊，对手若是太强，楚留香就一定要先杀杀他的威风和傲气。何况帅一番掌中的这柄剑显然是削铁如泥的利器，楚留香若以金铁之手跟他动手，那是挡不住他宝剑的锋锐的。而此番他以柔之应敌，取的正是以柔克刚之意，就算占不了什么便宜，至少也不会吃太大的亏。胡铁花现在才知道，这楚留香跟人交手时的机智，那是却非他人所及的。他几乎忍不住要劝劝帅一番了， 你何必要跟这个老臭虫动手呢？摘星羽是这个名字你也不是轻易得来的，你何必一定要毁之于旦呢？这个时候，山亭中的茶烟已经散了， 帅一番不再说话，一步步走了出来，他的脚步走得极其的缓慢， 才只走了两步， 胡铁花就已经吃了一惊了。胡铁花少年的时候好勇斗狠，长大之后脾气没有多大的改变，平生与人动手打架简直就跟吃家常便饭一样，这十年下来也可以说什么样的对手都遇见过，其中自然也有一些剑法有独到之处的剑术名家。这些人剑法有的精灵，有的心结，有的狠辣，但是无论什么人也都要等到剑士刺出之后才能给别人威胁。可是此刻 这摘星羽是帅一番， 他非但长剑还没有出手，甚至连人都还没有走出来，胡铁花就已经隐隐感觉出他剑气逼人，他整个人都像是已经被磨练成了一把刀，全身都散发出逼人的煞气。胡铁花身在局外已经有这种感觉了，何况楚留香呢？谁也想不到这羽衣高冠飘然有出尘之感的老者，竟然能在刹那之间变得如此的锋利，如此的可怕。山风吹过，将他的衣衫吹得猎猎飞舞，他的脚步始终不停地向外走，但是别人竟然感觉不出他的身子在动，因为他已经将全身的精神气力都化成了一股剑气，别人只能感觉出他的剑气逼人，已经忘了他自身的存在了。他的人已经和剑气融而为一，充沛在天地之间，所以他动的时候似在动，不动的时候也似在动。胡铁花终于也发现了这种前辈名剑客的气魄，那实非他人所能想象了。他本来是想劝劝帅一番的，可是现在他开始为楚留香担心，他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子能将这个剑气给击破。山峰虽然很强劲，但是整个天地都好像已经凝结了。胡铁花只觉得汗珠一滴一滴的就沁出来了，天地万物都像是静止不动了，这个时间都好像已经完全停顿了。他只觉得有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他的脖子，他透不过气，他无法想象楚留香此刻的感觉是多么难受。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楚留香的身形一飞冲天，谁也想不到楚留香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还能冲天飞起，谁也想不到他这一跃之势竟如身化剑士。帅一番仍如磐石般坚凝不动，只是掌中剑已经一寸寸地抬起来了，剑上似乎带着有千万斤的重物，看来有说不出的沉滞。但是胡铁花却已经看出他剑士正是配合着楚留香身形的变化的，楚留香的身形变幻无常，帅一番的剑尖却始终不离楚留香的方寸之间，无论楚留香从什么方位落下都逃不开他这柄剑追刺啊。楚留香终于落下来了，他上冲之势如剑师破空一飞冲天，下落之势却如神龙一般盘旋飞舞，变化万千。帅一番掌中剑蓄势待发，就在这个时候，楚留香手里的柔枝忽然化了个圆弧，枝头的几片树叶却忽然离枝向帅一番射出了。帅一番长啸一声，长剑化成了一片光幕。胡铁花只见剑光已经把楚留香吞没了，那几片树叶竟已被这凌厉的剑气所粉碎，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剑气顿消，楚一番掌中剑已经垂落，面上目无表情，全身的肌肉都像是已经在这一刻之中僵硬了。他本来要是一把刀的话，现在就变成了木刀，变得暗淡无光，他的锋芒杀气无影无踪了。再看楚留香却已经落到了他面前一丈之外，他掌中的柔枝已经变得光秃秃的，竟连树皮都已经被剑光给剥光了， 侯铁花既不知道楚留香是怎么样子剑气之中冲出来的，也不知道这两个人现在究竟是谁胜谁负啊。不知道过了多久，楚留香躬身为礼：“ 前辈，前辈剑法精妙，实为在下 生平仅见。”帅一帆茫然望了一眼，喃喃地说：“ 很好，很好， 很好。”他一连说了三句，长剑忽然化为飞鸿，在茫茫的暮色之中闪了闪，便流星般摇曳着向剑池中落下去了。过了半晌，才听扑通， 于是剑池之中又多了一柄绝世的名剑。 帅一帆茫然望向远方，全身都已经虚脱了，他的生命与灵魂 都好像已随着这柄剑落入了剑池了。 楚留香面上不禁露出了黯然之色，他长叹道：“ 在下蹊跷了，虽侥幸逃脱前辈之剑，但也未能取胜。前辈何苦？” 帅一帆厉声说：“不必说了。” 是。 帅一帆目光凝视着他， 良久良久，没有再说一个字， 忽然转身，大步的向山下行去。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小音，编辑海燕。